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与北南关系发展全民族大会成功举行，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简称泛民联南方本部筹委会3月25号宣告成立。筹委会成立仪式在全罗北道长水郡举行，有来自南朝鲜全境的各阶层团体成员参加。仪式上介绍了泛民联北方本部和海外本部发来的联代词，接着继发言后宣读了决心书。决心书表示，要大力展开旨在缔结和平协定、废除保安法运动等清算分裂击毙的斗争，成立南朝鲜各地区和各部门全民族大会筹委会，积极进行民族共同活动等南北之间多方面的交流、合作、对话和接触，实现各界各阶层广大的联代联合，以促成全民族大会举行。